但係我就唔想嚇，即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再重提舊事，又或者俾人哋話，哎呀，你又攞我哋嚟賺錢啊，如此類推，我亦都是存在如糞土，亦都唔覺得將呢一樣嘢嚟揾錢。 不過廁所最出名 嘅係咯，我哋靈探過啦嚇，廁所哥咁又 第四格 嚇， 周防雪子哥啦。 周防雪就要讲讲先，因为当时嗰个位老板咧吓，就攞咗佢投资嗰部嘅 3D 肉蒲团， 系啦， 嗰啲海报， 啲女主角一个守住一个门口， 系啊，贴晒喺个男厕门口度。 当时梗系未有啦，净系之前上手流落嚟嗰啲厕所嘅装潢啦。 OK， 清清楚楚，我依家可以捉翻啊嗰位助理问清楚嘅。我哋系亲耳听到，近到不得了，就是、第四格嗰度有声，系啲水。开花洒冲凉咁嘅水声， 哇！呢、這个广播剧好好听啊，系出自阿何方嘅真人真事，由阿东呢个声音演绎嘅。咁阿东其实都演绎得好任贱咯， 唔系，我觉得系生前嘅何方真人真事，死后我谂阿东都系咁嘅，即系冇分别， 系咁样阿东，阿东做翻。 喂，而家啲聲又點樣咧？即係大家嚇喺 mmpoint.com 嘅朋友咧，麻煩可以幫我即係都留個言，聽唔聽到 ？O 唔 OK？ 好，完全冇問題係嘛？好啦，咁啊，今晚收費時段咧，又揾翻我哋同事出嚟。喂，何方？ 係你好，晚安啊，潘生。 哇，點咧？你發生咩事咧？又係你嘅事喎、 啊。早幾日我睇到 Facebook 裏面出咗一條嘅好多年前嘅一條嘅片，咁我自性嘅啊，其實我身邊裏面原來都曾經出現過一個嘅人，呢、這個人咧就係喺迷米時代嘅何方。咁啊何方咧，佢網名就 Jackie 司徒嚇，即係我諗有時你都會見到佢有啲嘅發表啊，或者喺有啲嘅貼文裏面咧就會 comment 嘅。咁何方咧就一直以嚟咧就喺迷米裏面咧係一個好唔起眼、好唔起眼嘅一個嘅員工嚟。喺老蕭對何方咧，其實只不過當佢一個家丁，或者當佢一個嘅雜工雜役啊咁樣咁啊，你都唔覺得老蕭點樣樣去睇佢。咁喺林宇陽對佢嚟睇咧，咁啊更加林宇陽嗰啲致命嚇藍血嘅傷殘人士，咁我自己亦都覺得林宇陽亦都眼尾都唔會睄一睄嘅何方。咁我當時喺迷米時期租老蕭地方嘅時候，就見到何方咧，其實佢主要咧就係去服侍阿潘聰嘅。咁啊，幫阿潘聰嘅正宗就好冇接性身啦，即係聽阿潘聰嗰啲網友打電話嚟啊，有啲咩嘅 technical 嘅問題啊，幫人哋開台啊，我見到好交代喎。有時即係未開麥嘅時候，咁啊見到何方夜晚啊九點幾十點仲賴死唔撚走啊，即係話又賣力又肯做，係嘛身體即係鐵柱做咁啊，成個小勞保咁樣咁，即係好撚勤力嘅。咁啊，咦？都一個老蕭真係好彩，乜請到一個咁撚勤力嘅一個嘅員工咧咁樣。但係後屘我即係講真，我係知道阿老蕭俾佢嗰份嘢嘅人工，哇！我真係覺得老冚家賺你咁樣，你都可以俾得啲咁嘅人工啊，俾人賺嘅呢個即係。最低工資都不等於嘅，依份嘅人工係好撚 cheap 嘅。咁我覺得屌你何方，你點解咁撚大隻？你做看監都屌你有咩好啲啦？即係或者做保安啊，屌你起碼都兩倍一個人工啊，我包啦！你做乜撚嘢？即係幫老蕭做打人工咧？咁嗰日我都開頭我都唔撚明啊。咁好啦，今日同何方傾開偈咧，原來何方對香港嘅歷史啊對香港嘅文化咧好有認知喎，有墨水喎，撚樣啊，即係知好多嘅嘢喎，仲有好強嘅一個嘅記憶能力嘅喎。講翻啲無線電視翡翠台嘅劇集啊、配音片集啊、麗的電視嘅劇集啊、卡通片啊，香港裏面曾經發生過一啲嘅事喎。喂，佢遼如指掌，如數家珍嘅喎，對香港嘅電影更加咧就係好撚有認識，即係好深厚嘅一個嘅認知。即係可以講咧，其實喺佢身上面咧，你喺度攞筆轉轉鳩佢咧，就轉咗好多啲資料出嚟嘅。咁我開始覺得一樣嘢真係幾有趣喎，咁同埋何方把聲喺我一次你嘅唔為意之下咧，就可能嗰陣時候有啲嘅廣播劇啊，又或者有一啲嘅 segment 啊，咁啊即係揾阿司徒仔幫我哋去搞啦。咁啊揾阿司徒仔搞，原來佢又揾到何方嚟錄音，我一聽把聲，哇屌掂喎，把聲夠厚，抑揚頓挫嚇夠響啊，即係表達嗰個情感裏面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開始覺得啊，何方其實喺對香港嘅文化啦、香港嘅歷史啦呢一方面都可以幫緊到手，亦都佢把聲咧好啱做一啲嘅 segment 嘅呢啲嘅 VO 或者 voiceover 嘅 talent。咁我喺呢一方面咧就，唔好講咁撚多嘢啦，何方俾啲外快你賺啦，即係幫我哋大院有落錄下 segment 啊，有時咧就係啱 topic 嘅咧就叫佢入嚟咧就係去做節目啊，發表一下咁樣樣。咁當然啦，嗱喺度重申啊，任何一個當時喺迷米裏面工作嘅員工，包括阿劉溝啊，係嘛，阿司徒仔啊，係嘛，阿何方啊，佢。只要幫我哋做嘢，甚至當時我唔安靜啊，即係幫我哋做嘢，全撚部都係有居百費嘅，全撚部都有薪水嘅。咁但係林宇陽咧就竟然嘅撚樣就唔肯知，係嘛？其實就覺得我就揾佢笨柒，捉佢啲員工咧就做義工。咁但係佢哋一個二個啲撚樣咧就唔撚夠膽咧就嚇就屌你老味就同佢老細講，咁啊我就屌你老味，我就揾佢做，我俾咗錢就算咗啦，屌你老味，係嘛？個人都好事啊，你自己唔撚屙拉或者點撚樣啊？你唔妥當你就出聲，咁後屘佢就出曬咩冇就唔撚準幫佢幫我哋做嘢。咁嗰陣時我立心走，個人都好事死個大字啦。更何況當時嘅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已經人手充足、人手充裕啦，係嘛？你唔俾係你就剝削咗呢扎嘅同事喺公餘時間揾外快嘅依一個嘅機會。 亦都突顯咗你林宇陽好撚賓州，同埋好撚屌你老母冚家產小鳩氣係嘛？亦都反映到你對我嘅唔撚妥，咁我算撚數咯。咁你表撚咗態，咁我亦都屌撚撚住走啦。咁我坐你死婆啦，係咪先？呢、這、一個再後屘我再依家喺節目裏面再 touch base。咁而另外有一樣嘅嘢就我後屘我開始 find out 到一樣嘅何方咧，就對老蕭好撚有意見嘅。那個嘅情況係點咧？就簡單啲講，就係、是、佢一直都痴心坐苦，覺得蕭生拍咁撚多電影係嘛？有寫咁撚多嘅呢啲嘅編劇係嘛？其實佢而家加呢一個嘅人力潛伏喺阿蕭生嘅呢一個嘅側邊，做一個有賣力又肯做嘅一個擔擔抬抬嘅雜工家丁園丁咁樣係嘛？其實就希望咧就有一日阿蕭生咧就可以賞識佢，了解佢嘅才華，了解佢對電影啊各方面嘅呢一個興趣。希望阿蕭生咧可以俾佢咧就係加入佢嘅蕭氏嘅電影工作室係嘛？即係喺後邊咧就可以就係參與一啲嘅電影工作啊，如此類推。其實我估到佢咧個人嘅願望咧就係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啊！何方咧就係個人嘅膽量咧就同佢身形咧就成反比，膽小如鼠。你呢一個咁 humble 嘅願望，其實好簡單啫。如果你講真，話蕭生，如果你真係開片啊開戲啊，你擔擔抬抬嘅，你可以揾埋我，我真係想學下嘢啊！我唔收錢都得嘅，蕭生，即係同我蕭生講，以蕭若元呢啲咁嘅屌你老母嘅度叔嚇算爆老撚土 cheap 精係嘛？佢可能真係會俾你，唔收錢就得㗎啦嘛。咁你俾個機會去做下嘢，做做下你就有機會啊，就可能得到佢垂青。因為始終冇行呢一步，亦都唔夠膽同阿蕭老蕭講呢一方面嘅嘢，咁啊總係覺得懷才不遇，擺喺蕭生裏邊，我擺撚到明就係屌你老尾百一千。起碼嚟㗎啦，點解你唔肯賞識我騎鳩我啫？咁樣就覺得老蕭咧就真係屌你，忽略咗佢啦。咁啊更加唔好講林宇陽呢個撚人啦，盲嘅撚樣，屌你老尾係嘛？即係乜都睇唔撚到，匿埋個房裏邊打飛機咁啊廢柴係嘛？更加唔識得賞識有個咁嘅 talent 嘅朋友喺個公司裏邊。咁我就唔撚你啦。咁我覺得即係匠人氣而不用的石，屌你我就揾佢嚟做大屋嘅盤石啦。我揾你幫手做大院有落啊咁樣。咁有一次咧，即係當我都同鬼手足即係去講啊，喂，我真係要離開一個嘅米啦，我哋真係要出去自己自立門户啦，唔能再租鳩嘅，加租鳩喺度咁。咁啊，當時係我記得有一個新年嘅依一個嘅團拜嘅嚇。咁嗰陣時就係喺馬寶仙嗰度就一個嘅團拜，咁啊叫齊曬啦，有啤梨啊、蘭花係啊、林康正都好似有啊、屌總理啊、東啊嗰啲人咧，就即係都講話即係有依個咁嘅撚屌決定啦，咁就要同大家即係要開埋俾大家聽，我哋唔能同佢租地方啦咁樣。咁有一個決定。咁啊，當時啊屌總理西瓜頭咧就即係仲喺度嘅，咁佢話屌總理西瓜頭咧，佢就直情咧就係錄埋段音俾我，佢話我記得啊，當時啊，佢啊係點樣係去屌啊一個老蕭啊，屌喺度砰砰聲啊，咁啊又啱啱可以俾大家聽聽啊，屌中你西瓜頭依一個嘅錄音嘅依一個嘅片段啦。 啊，我所知就啊何方咧，佢老蕭離開香港之後，梗係插埋啦，得翻嗱嗰個 Mark 啊嘛，嗰條好撚窄嗰條友啊嘛嚇，咁啊而我最撚記得何方咧，就即係我係好撚記得一件事，嗰陣時係2015年嘅農曆新年，你喺馬寶先攞咗間大房，我哋食開年飯嗰日下晝嚟嘅，咁順便公布埋咧，你係會搬走啊，咁啊，所以因為點解我咁記得2015年咧？因為2015年7月我哋搬到成業街啊嘛，所以係第嗰年嘅農曆新年嚟嘅。咁咧，我坐喺你嗰台啦，啤梨啦，姚冠東啦，何方坐喺我台嘅對面啦，隔離嗰啲唔好講啦，嗰啲啊，咁啊講講下你，即係你講緊話你嚟緊有啲咩大計，要點樣搬走？我仲記得你派咗啲篤屎咁樣，突然間何方睇完啲篤屎就噏一聲白台，跟住就狂屌老蕭，係屌撚到好嚇撚親，我屌你乜你老蕭啲人嚟喎，你屌咁撚勁嘅，又話忍撚咗佢幾耐，又話屌你咪唔當佢係人咁嘅仔，跟住跟住我仲記得佢指住佢，我如果你講佢得㗎啦，屌你有咩講句話，哇行就行啦，起樓就起樓啦咁樣，即係咁上緊嘢啦，好靚嘅啦，屌爭啲冚家產味，爭去馬寶先入去個廚房度攞隻生雞出嚟，攞埋把菜刀出嚟，屌你斬雞頭燒王子嘅啫，屌你講喺度，哇我心諗成即係如果嗰一刻咧，即係唔係屌你？邊一個會跳船咧？即係唔跟隊咧？屌何方定係大冷門啦？佢屌喺度老少咁撚勁係咪先？點解知佢就冇跟嗰個咯？爆撚曬冷咯！從呢一件事嘅我自己私人觀感咧，就係、是。即係呢啲人唔講雷咯，屌同佢同你當佢手足啊，同佢講雷氣啊，就含咗撚咯。即係可能可以咁樣睇你嘅，即係覺得屌我跟你學如過去成業街，點撚知你係咪三個月你係拉閘行人，跟住仲係撲街失業？咁你拍台之前，你冇諗過咩？你邊啲班啊喺馬寶仙嗰度屌撚到拆撚曬天，咁屌你有乜你冇諗過咩？即係咁樣衝動嘅咩？咁今日你有啲咁，即係佢今日有個咁嘅結局，咁當然唔完全關佢冇跟隊過嚟成業街嗰邊啦，而係即係佢好明顯佢個人嘅性格係都有一定嘅程度去影響到佢，即係令到佢自己行咗條咁嘅路咯。當日佢喺香港人網嗰度，屌你阿四嚟啊嘛，邊有人當佢係一個叫做有位置嘅人啫？好聽啲就叫做生奴咁樣啫，屌你咁實際上當阿四嚟啊嘛，老蕭食剩嘅飯餸佢先夾嚟食嘅啫嘛。揾佢做 VO， 揾佢即係有一嚿出鏡，都係你啫嘛，都係你喺大院度揾佢啫嘛。如果唔係，有撚人揾佢咩？ 好，咁啊，呢一个系当时阿总理同我一啲嘅睇法。我系点样翻嚟问我啦？咁啊，点解你起闹嘅时候你冇揾佢？我真系唔记得咗点解冇揾佢。但总系有一啲嘅嘢咧，我就冇揾佢。可能系后屘即系林宇阳即系出声屌佢哋唔捻肯即系可以再帮我做 freelance 嘅呢件嘅事件，佢哋冇出声即系 defend 我。喂，唔系、哦，我遇到一句嘅捻样，即系俾足晒居马费嘅，一个二个暗蠢咁样，声都唔捻声啊！咁啊，亦都喺呢件事件里边咧，就俾阿林宇阳屌捻完之后咧，明知我开台啦，要走啦，咁你都可以辞定职跟我过去啦，或同我讲话攞，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扑街，你咪会带埋我走噶。讲真，你肯举手，我一定有嘅。咁啊，一个都冇出声啦，系嘛？咁啊，我可以讲话，即系如果何方肯跟队嘅，当然就一定会俾够足够嘅钱，或者甚至乎俾阿老萧嘅时间会嘅人工会更加多啊。但系佢冇出声啦。第一样嘢，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当然我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就系呢一个嘅人形河马系嘛？喺人迷迷嗰阵时，即系性骚扰啊，观音吓，即系观音要搞到同我投诉。当时睇林康正同埋阿何方嘅面前讲呢啲嘅冷嘲说话嘅，咁我当然有啲都问过阿何方，喂，你喺度可唔可以帮阿做人证啊？阿观音上去平机会去告鸠佢呢一个性骚扰啊？咁报案喎，咁你肯问啊？咁何方亦都系耍手。喺跟住就失忆证人啦。啊，唔记得晒啦，好似有啲嘅事咩唔记得咗，但系又你睇屌你老味食宵夜嗰阵时同我讲嘅喎，老友系嘛？咁即系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喺度大是大非嘅时候，佢就屌你老味就瞪大啊、缩沙啊、冇雷啊，定系点样样咁？亦都系即系当然令我有个打紧咗个折扣。或者我如果我开怀啲，唔跟咁捻计较嘅，即系好似曹操咁捻奸狗嘅，屌你老味系养你喺侧边先，你有 talent 嘅，用紧到你尽先，你会用，你唔捻得我先提你走啦。我都可以咁捻奔奔走，咁但系当时我就冇谂到呢一种嘅做法，因为可能亦都系身边开始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度，咁啊个好冇错系佢有啲嘅 talent， 但系亦都可以 replaceable， 咁变咗可能我就再衡量啦，即系要起闹啦，我就一个迷迷人都冇带走，费事俾呢班冚家铲口实啊，又叫老少啲人走啊，叛变啊，如此类推啊，好麻烦。咁一个亦都系我自己当时冇揾佢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啊，当然亦都有啲嘅 incident， 见到佢都系仍然系对阿老少系哇，即系痴心一片。你千祈唔好当我黐谂线，系嘛？即系好可惜嘅就系，其实佢一个几好嘅喺客户服务啦、follow up 啦、好诚恳啦，对啲网友加上自己把声好好，其实佢对招手集嗰个亦都可以做得好好。佢呢一个嘅 talent 咧，其实如果佢当时揾佢嚟帮手喺大院音乐节目里面发挥咧，绝对系可以有胜任嘅。咁但系奈何就系冇拣到佢啦。咁但系呢啲又冇业啦，冇发生嘅嘢，我就冇谂继续去再谂落去。咁啊。咁佢繼續係人力，咁而家好似啱啱近排有個網友就 text 我，就好似喺九龍就撞到何方，似乎個現況唔係太理想，即係好似好落魄，唔係好開心，又或者好似暴利行起上嚟好撚凝重，咁希望何方身體健康啦，精神爽利啦，咁就係喺香港今時今日有邊個唔撚係屌你老尾喺暴利凝重係嘛，垂頭喪氣，咁啊不得志啊，係嘛，咁即係亦都唔係獨淨係依一個何方，咁但係。佢中意黐住老蕭喺老蕭裏邊做生勞做咗咁撚耐，但係冇辦法將佢一己所長發揮出嚟，或者老蕭亦都冇賞識佢，或者揾佢幫手嗰陣時就拍嘅電影，係揾佢去幫手啊，滿足佢一個嘅影迷嘅一個嘅夢想。咁又唔可以怪曬老蕭嘅，咁你何方有冇主力去爭取過咧？又或者喺老蕭揾到佢可以得閒嘅時候講兩句，講佢嘅一啲嘅睇法，希望可以幫下手，可唔可以老蕭俾個機會佢咧？咁但係即係講緊咗，我都知道就唔需要會有下場㗎啦，因為老蕭啲咁嘅撚樣咧，係孤寒薄之餘咧，亦都係好睇人撚起啊，自視過高啊！如果叫一個屌你老闆喺我公司裏面做雜役嘅人嚟幫我走去拍戲，屌你老闆喺電影係人都走去埋得到位嘅咩？佢亦都唔好似阿老惡咁樣有咁嘅胸襟，俾機會人哋試，咁肯定都係閪多個位㗎啦。咁呢個都可以幾蛇包彈，咁但係奈何性格決定命運係嘛？咁啊，即係始終喺依件嘅事件裏邊可以同網友去反映嘅就係、是，如果你決定咗啲你覺得你係好需要嘅、好想做嘅人生嘅終極目標。你一定要去努力，就唔係匿喺屋企打飛機，亦都唔係匿喺一個嘅房裏面咧，就自己話俾自己聽你想做啲咩嘢，或者你真係要 actualize 嘅 dream， 你一定要行前一步，而唔係勾勾縮縮。又或者明知嚇跟錯一個嘅屌你咩嘅老細啊，跟錯一個嘅主公啊，而你發覺你自己咧仍然咧就係冇呢一個能力啊，或者係膽量離開一個嘅 comfort zone 去投去第二個陣營裏面，希望可以發揮你嘅呢一個嘅潛力啊 talent 啊。蘇州過後冇聽答之餘，浪費咗人生光陰就係一個最重要嘅事件。好啦，今日節目去到呢度，咁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咁啊，節目嘅結尾當然就係、有一啲何方嘅片段啦。咁但係曾經何方幫我錄過一個我好多嘅香港人咧，互聯網或者 YouTube 咧都聽過佢錄嘅呢段屌柒啊！當時香港人咧就係、大包死包幫呢啲嘅大陸嘅呢啲嘅親戚，到緊到最後咧就換翻翻嚟嘅就係、熱面孔撞正冷屎闊係嘛？咁啊，即係俾人咧就係、用完積氣啊，同埋咧就俾人咧就是、千祈唔好再講你以前鬥濟過，我而家財大氣粗，我嚟睇啊！你班咁嘅撚樣幾分鐘？